说忘就忘记这甜蜜的过去，被思念抱着厚厚的糖衣，不想再为了你伤心，这最冷的夏季乱蔓延慢慢结成冰，承诺变悲哀，悲哀因我悲哀，悲哀是因为你不在，我好想抱着你诉苦，却显得好无助，无助的让人想痛苦，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朝着幸福走去，像恋人般的简单甜蜜，我只想

怕辛苦，命运也不顾。对你太在乎，没什么抱负，只想这心花不会枯。我要你在乎，没什么真心气恶，只想彼此都不厌恶。